那，下午我们就慢慢开始讲一些道理跟配合跟事无良心的修行。 咁下午呢，我哋就会慢慢讲，然后要配合四无量心嘅修行。 应该，我们应该知道，汉传佛教，中国禅，京都，都是靠，起始为师， 我哋知道汉传佛教、中国禅都系靠唯识。 不是说没有中观，其实了解中观需要唯识。了解唯识还是也需要中观，他们有互相的关系。 唔系话唔需要中观，但系了解中观需要唯识，中观同唯识互相系有关联。 反正了解佛法要了解心，只是不管什么佛教，都是讲这个道理。 了解佛教就要了解心，无论边一个流派都要知道呢个道理。 心 就是把握我们自己，把握我们的 世界的经验。 心就系要把握自己，把握自己对世界嘅经验。 深入佛学就可以对这个道理可以越来越清楚。把握我们就是心，我们的世界的经验也是靠我们的心，没有心那就没有涅槃，没有轮回，所有的分别都是靠心。 深入到佛法咧，这个道理就会越嚟越清楚。我哋学习系需要心，冇呢个心咧，就冇呢个轮回。 所以，因为心，我们有。我们有息，我们的身跟心有关系吗？息，佛教叫息，息就是，搬，让我们搬起来，不是这个息， 系 啊，就是， 师傅， 没有错，OK。 佛教就系讲呢个系就系薄个系。 因为心才有解脱。 因为心先有解脱。 那 我们有解脱，还是我们有息？就是有轮回的苦，都是靠我们的心有明还是有无明？ 我哋需要解脱，系要睇我哋个心，因为我哋个心有明同无明。 那。现在我们是学一点点大乘起信论，大乘起信论是考如来藏的道理，是说明如来藏的道理。 而家我哋就讲大乘起信论，大乘起信论呢，就系讲如来藏嘅道理。 所以，了解佛法就是了解缘起，我们已经有讲过，了解缘起。只是，缘起有三种，重要的解释。原始佛教就是讲缘起是考验，这是基本的概念。所有的佛教都用，其实中观也是完全依照这个看法。如果你们。观，那个，Madhyamika Karika 中道松，龙树菩萨，那，你们就可以知道他没有，加什么其他的资料，他完全是靠，阿毗达摩所说明的缘起。 了解佛法咧，就系要了解缘起业咧，就系呢个概念系离唔开嘅。咁龙树菩萨佢讲中道，亦系离唔开呢个道理。 那现在我们学唯识，唯识也是说明缘起，就是唯识是说明缘起，有就是两种法脉，就是靠阿拉耶。就是靠有无常的心，还是靠如来藏？如来藏就是我们的佛心，就是心，我们的佛心就是如来藏，如来藏就是我们的佛心。 咁唯识就系讲缘起嘅，佢两个法物就阿赖耶，阿赖耶就系讲无常。另外一个就是如来藏，如来藏就是讲我们的佛性。 依照依切实地论，不是每个众生都一定有佛心。依照多半大乘佛教的经典，所有的众生都有佛心。 瑜伽师地论就讲咧，唔一定每一位众生都有佛性，但以佛教大乘嚟讲咧，就每一位众生都有佛性。 不过，思维佛性没有那么容易。 思维佛性唔系咁容易。 所以禅宗有很有名的公案，狗有没有佛性？呜！ 所以禅宗有好出名嘅公案就系、是、狗有冇佛性？ 那个乌非常有力量。为什么？因为我们多半时间都在杂念，有杂念无法了解佛性。 因为我哋大多数时间都系有杂念，有杂念就冇办法了解佛性。 所以佛性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佛性没那么简单。 这个大乘起信论的作者，不管是马英菩萨，多半学者不接受是马英菩萨，太虚大师还是相信其实是马英菩萨，因为马英菩萨大家都接受，虽然他是属于一切有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从他的作品来看，他的修行就是菩萨的修行，因为他一直在度众生。 大乘起信论呢就一直讲是马明菩萨作嘅，咁好多学者都系否认呢、這个，但系太虚法师系觉得系马明菩萨作嘅。虽然佢都系一切有部，但系法师就系觉得呢个大乘起信论应该系马明菩萨作。 上次我们有讲过，四无量心为四无量心的修行，也佛性的概念，很有用，是注意。方便的上墙。 上一次上个系列咧，长老有讲过四无量心嘅收集，对佛性好有帮助。 为什么我们不要执着别的众生？为什么我们不要对众生生气？就是因为他们有佛性。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执着于其他众生，不可以对那些众生生怒？因为他们都有佛性。 佛性的意思就是心空，心空像我的把命。 佛性的意思就是性空。 不好，佛性就是性空，性空就是佛性。 佛性就是性空，性空就是佛性。 我不是佛性，不过还是我叫性空。 长老说自己没有佛性，但是都是称为性空。 了解为师一定要这样思维。 了解唯识一定要咁思维。 我们都是靠我们的概念、我们的名称，所以我们不了解唯识。 因为我哋系靠自己嘅概念，所以我哋唔了解唯识。 所以依照事情菩萨等等只有佛完全了解唯识，我们就是学，我们不是完全了解。 依照世亲菩萨讲，只有佛先系正完完全全咁了解唯识，我哋系喺度学习，未能够完完全全了解。 来完全了解，那就是汉传佛教也是配合那个如来藏跟阿赖耶，就是这里的马英这里的学者也是这样做，如兰伽经也是这样做，如兰伽经。其实依照汉传佛教的传统，就是波地转在中国所谓这个他教的法。 在大乘起信论与内藏同一个唯识的两个法物， 我们都知道他怎么转，如果有学一点点汉传佛教，那个慧科他找不到，所以达摩才能够转这个不可思议的法给他。你们有没有找到自己的心？ 在禅宗里面，为何去找不到自己的心？ 其实自己的心就没有，这就是大乘起信论的最重要的内容。 这个就是大乘起信论最重要的内容。 不过我们不相信没有，我们一直很坚固相信有。 我们不相信没有的心，一直都很坚信是有。 那所以学大乘起信论，学四无量心是非常好的方便， 所以学大乘起信论、学四无量心是很好的法门。 所以汉传佛教用两种缘起的说明，就是两种法脉，一个是靠阿赖耶，好像戒身密经等，跟戒身密经有关系的论文，包括在里面，一切是谛论。那然后就是如来藏缘起，如来藏缘起跟阿赖耶缘起可以配合，就是大乘起信论的作者很有智慧，就这样做。 汉传就有两个法物，一个就是阿赖耶识，咁喺解心密经里边都有解释过嘅。另一个法物咧就系如来藏，咁大乘起信论咧就系将呢两个法物好好咁样结合起嚟解释。 那以前我已经有讲过，这个它的方便就是让我们了解所有的法。都有它的地，都有它的香，都有它的用， 就是了解我们所有的相都有它的体和它的用。 法的真的法的地就是佛，没有佛那就没有真的法。 真的法的体就是佛，如果没有佛就没有真的体。 那佛的相，佛的相那就是法相， 佛的相就是法相。 法相那就是报身，我们有说明真的佛那就是法身， 法相就是个法身。 所以那些意思他们要合起来，不要分别， 所以将这个意思要融会贯通合起来，不要分别。 所以我有一点点学中国哲学，中国哲学也就是这样做， 低、香、用，这样才有道理。 咁长老都有学一啲中国嘅哲学，中国哲学亦都系有讲体、相、用。 其实，道教也有相似的道理，我们应该知道。 道教亦有相似嘅道理，我哋应该知道。 有公是有相，相就是阴阳，这里相，就是变成形，法就是心，心就是法。 相系有阴阳，阴阳有功，心就系法，法亦变成心。 那心，它的用很大，那，它的用，就是代表，我们有说明化身，化身，佛陀的化身就是身段，因为佛转法给身段， 心嘅作用好大，因为有化身。 我们了解地，我们了解相，那我们就是身段，不一定要穿，这个出家人的衣服。你了解地，了解相，你就是属于身段。 了解体、了解相、了解用，就等于。 因为身段，所有的众生都会有和谐，身段的作用就是和谐在这个世界里面。 僧团嘅作用就喺呢个世界里边好和合。 那这是这个论文的发的精髓，所以先作者介绍这个精髓。 呢个就系呢个论嘅精髓，所以作者就介绍个精髓。 他是说 Mahayana，他是用梵文，Mahayana 就是大乘。 佢用梵文系讲，讲紧大乘。 其实梵文，那个雅那有好多意思，可能所以他还是用梵文来解释。 可能梵文嘅 yana 有好多意思，所以佢攞梵文嚟介绍。 所以，意思是如果没有，心，那就没有 Mahayana，有心才会有 Mahayana。Mahayana 就是心，心就是 Mahayana。大乘， 大乘就系个心，心就即系个大乘。 大乘，的意思，雅那的意思也是车子，车子， 系大乘嘅意思，一下即系车，乘系车， 也是方便， 亦系方便。 还有别的意思，那些，信心也是压呢，带东西的所有的对象也是压 星星的呀哈， 呢。所以心带所有的东西，所以心就变成压呢。 所有嘅嘢，Yana 心亦都变成系所有嘅嘢， 所有的东西需要心才能够带， 所有嘅嘢要需要心才能够带起， 所以心呢非常复杂， 所以心好复杂。 带好多东西， 要带好多嘢。 那他中说这个 Mahayana 有两种，一是法。一之一，意思的意， 一个系法，一个系意， 法， 一个系法，一个系意。 应该没有问题， 意是意识的意，系一个系法，一个系意，意识嘅意。 这个不容易了解， 不容易了解。 法的意思，娑婆诃萨埵的一体道嘛，法的意思，就是有代自性，所以是法，依照即时论等等，就是这个意思。 依照俱舍论，咁法系带有质嘅， 自信，娑婆诃萨埵， 自性、自性。自信。 自信就是佛教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名称。 自性系佛教好重要嘅名称。 为什么？ 点解咧？ 我们是靠分别， 我哋系靠分别。 修身问道，就了解那些分别，就是五种分别是假的。 修声闻道就要了解五种分别系假嘅。 声闻他对那些道理很清楚，所以他变成罗汉。 声闻对道理好清楚，所以佢系成为罗汉。 什么？五种，哪一个五种分别？第一就是我，第二是我说，第三是可以的说，第四是不可以的说，第五就是不可以，不可以的说， 边五种分别呢？第一就系我，第二系我所，第三系可受，第四系不可受，第五系可受不可受。 因为罗汉有这种了解，那些分别都是假的，所以他不没有烦恼。 因为罗汉了解到呢啲分别都系假嘅，所以佢冇烦恼。 所以他很舒服，他能够放松， 所以佢好舒服，佢可以放松。 就他等他的时间，所有的罗汉就是这样，等他们的时间就没有事了，不学，无学。 佢哋嘅世界无时无刻。 所以他们有超越，轮回，因为轮回是因为业就是烦恼。 所以佢哋能够超越轮回，轮回就系业力，业就系烦恼。 因为我们执着我们的业，那我们有烦恼。 因为我哋执着于我哋嘅业，所以我哋有烦恼。 佛罗汉也有业，不过他们不执着业，因为他们了解我说可以的时候，不可以的时候，不可以的时候，那些分别都是假的，所以他们不执着那些分别。 佛陀、罗汉佢哋都有烦恼，但系佢哋了解分别，佢哋冇我、冇我所、冇可受、冇不可受、冇可受同不可受，所以佢哋超越咗呢个烦恼。 你们学净土，学净土一定要发，菩提心， 我哋学净土一定要发菩提心。 那发菩提心，你也要了解，不但五种分别是假的，八种分别都是假的。 发菩提心都要了解五种分别。 什么分别是假的？就是自心就是假的，没有什么自心。 要了解我哋嘅分别系假嘅。 所以学菩萨道一定要了解，没有什么自信。 学菩萨道要了解，我哋系冇呢个自性， 自信就是心空，就是空。 自性就系性空，就系空。 所有的法只有一个自信， 没有多自信， 所有嘅法只有一个自性，冇多过一个自性。 这个自信就是空。 呢个自性就系空。 一定要了解，你们是学京都，这个也我了解京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 因为我哋学习净土，学习净土要了解自性系好重要。 在大乘佛教里面，如比方说《大涅槃经》等等，是教涅槃里面也会有蛇，清净的蛇， 喺《大涅槃经》里边，亦都要了解蛇，清净嘅蛇。 如果要成罗汉呢，就要放下所有的蛇， 如果成为罗汉，就要放下所有嘅蛇。 放下蛇就放下心，就很舒服， 放下蛇就放下心，就好舒服。 放下什么心？靠身体的心，靠蛇的心， 放下蛇要靠。 我们放不下，所以我们还不是罗汉。 我哋放唔低，系因为我哋，所以我哋唔系罗汉。 不过要成菩萨佛，那就不要变成罗汉，变成罗汉不能够继续度众生。 如果要成为菩萨、成为佛，就唔好成为罗汉，因为成为罗汉唔能够继续度众生。 度众生需要了解法身，了解报身，这样才能够度众生。 度众生需要了解法身，需要了解报身，咁先能够度众生。 那净土就是方便来度众生，不但度自己。 净土就系方便度众生，唔单止度自己。 这个道理非常重要。 呢个道理好重要。 因为我们不要度自己，要度众生，所以我们，上次有讲过，我们在四无量心的修行要，加深一点，加深一点，那就是那个无自性的道理，空的道理。 咁喺上次讲四无量心，我哋要加深知道自性嘅道理、空嘅道理。 所以在京都里面还是有蛇，不过这个蛇，就是空，空就是蛇。 喺净土里边都有呢个色，色即是空。 那个蛇就是清净，不是不清净。 喺净土里边个色，佢系清净，唔系唔清净。 所以，在清净的蛇有净土，如果没有清净的蛇，哪里有净土？ 有清净嘅色先至有净土，如果唔系就冇净土。 那因为有清净的色，所以会有清净的受；因为有清净的受，所以会有清净的心。这就是，我们应该了解净土的方便的道理。 我哋要了解净土方便嘅道理，因为有清净嘅色，先有清净嘅受；因为有清净嘅受，先有清净嘅心。呢个系净土嘅道理。 如果没有色，那就没有受；如果没有受，那就没有心。 如果冇色就冇受，冇受就冇心。 不过心，叫做法，法叫做心。你不要离开法。 心系叫做法，所以我哋唔能够离开法。 法就是马哈亚那，就是大乘。 法就系马哈亚那，就系大乘。 在法里面包括色，包括无蕴，包括所有的法。 喺大乘里边，包括色，包括五蕴，包括所有嘅法。 所以，究竟的法，我们在《戒生密经》在很多经典也有这个道理。究竟法就是，我们是 如法用法来放下所有的法。 究竟的法在解心密经里面都有讲，我们要用法来修这个法，而放下那个法。 放下所有的法，那就是需要了解空，不是用分别了解，就是知觉尘空。 要放下这个所有的法，就要了解空。 达摩来中国就是来教这个法，要尘空，你不能够想空。 达摩来中国就是要了解这个法。 所以很多人不相信他， 但很多人不相信他， 不容易了解。不过其实这个道理练了阿含经里面也有，我们发是好像福，是来读那个古的大讲。你有读这个古的大讲，你就不需要带这个福。阿含经也有，大乘佛教也是靠这个道理。 在《阿含经》里面也都是说，他的这个道这个光，他就不需要那个木筏。 不过来放下法，你先要了解法，就是心，心就是法，这是这里的方便。 要放下法，就要了解心就是法，法就是心，要了解这个方便。 所以Mahayana 有两种，就是法，法就是有自性，自性就是空。因为菩萨了解自性是空，所以他不靠分别。 因为菩萨了解自性就是空，所以他没有靠这个分别。 因为分别就是，你相信你的分别的对象是真的， 有分别，因为你相信分别的对象是真的。 不过你的唯识的方便就是你的对象就是心， 唯识的方便就是你的对象，就是其实是个心。 你的对象是心，所以分别这个对象的心也是假的，因为对象是假的，所以说去是假的，所以能去是假的。那如果你这样思维，你就可以诋毁唯识。 这个唯识，你要看你所缘的对象，它这个是心，这个分别是假的。 诋毁唯识就是诋毁空， 体会唯识就是体会空。 诋毁唯识就是出前法，出前依。出钱，你知道出钱，就是 佢要垂涎。 随 显，随就是随去，显呢就是显择，随显。 拜拜。随显那就不相信什么分别。 随显就是唔相信乜嘢分别， 不相信什么分别，还是在分别里面。 唔相信个分别，其实仲系喺个分别里 这 边。 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分别里面有不分别，不分别里面有分别，很难讲。 呢个系一个不可思议嘅境界，分别里边有不分别，所以好难讲。 很难讲。那要用很多种方便，在我们有无明的智慧能够了解。 好难讲，所以要用一啲比喻，要有个智慧嚟了解。 佛开悟的时候就是体会这种境界，所以他想我们众生没有办法了解。 佛在开悟的时候就了解这种境界，所以他想到众生没有办法能够了解这种境界。 华严经也是像大乘起信论背后那个如来藏概念跟唯识阿拉耶概念变成一体。 华严经也是到将这个唯识和如来藏的这两个合在一起， 理跟识在一起，所以在法有地有相有用， 因为合在一起，他知道法有体有相有用。 我们有无明的众生不容易接受， 无明的众生不容易接受。 理还是理，色还是色，怎么色跟色完全平等，很难了解。 物质色完全平等是很难了解， 那要用很多种方便。佛开悟以后就用很多种方便来让我们众生了解法。 佛开悟后用很多种方便让众生能够了解法。 在这里，法就是心，心就是自性空。 法就是心，心就是自性空。 因为我们了解自性空，我们也可以了解我们的心的分别，就是我们的心的种子。 因为我、 就是、靠我们的过去的经验。 因为了解自性空，我们可以了解 依照我们的心的种子，我们就分别东西，就是别相，就是共相，就是方安排我们的头脑。 了解心的种子，我们就会了解到别相共相。 那我们分别的时候已经有，其实有我们的过去。 了解分别的时候，我们了解都有过去。 那个了解这个道理，就要可以研究一切是谛论。一切是谛论也是说明心的心就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衰而就是自然反应，眼睛看到色就自然，如果注意的时候注意，那自然可以转心到这个所缘，对不对？所有的心的过程是从着意开始，所以 中文的翻译很标准，着意就是 manasikara， 你要做什么所缘在心里面才有心的过程，对不对？ 瑜伽师理论就是讲到我们的心的过程。 有心的过程，你就检查所缘，然后你就决定关于这个所缘，然后你就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已经是用你的以前的经验。 了解心的所缘，你就会了解那个过程，了解你以往的经验。 那在新的过程里面，南传佛教也是讲这个道理，已经有包括在里面我们的过去的经验。 心的过程，南传也是讲这个，这样东西就包括我们过去的经验。 现在我们执着，现在我们发脾气，也跟我们的过去的不是，因为现在我们注意什么所缘，是因为我们的过去的 种子在我们的心里面。 有时我哋发嬲发脾气，呢个系我哋过去嘅种子喺心里边。 怎么我们反应就是自然的？因为有作意，佛没有作意，我们有作意，佛为什么没有作意？他的心，这里是说明是好像镜子，好像虚空， 佛佢冇阻力，因为佢个心好似个镜子，好似虚空。 所以他不是靠分别， 所以不是靠分别， 他只是反应，所有的所缘，如实反应。 他只是如实地反应所有的所缘，就好像一个镜子。 所以他不需要作意，不需要熏，不需要思，不可思议的境界。 所以他不需要作意。 我们需要作意，需要熏，需要思。在我们的心能够分别所缘，就完所缘。如果没有熏没有思，那就心不会完所缘。 因为佢冇作意，冇沉，冇滞，所以佢就冇嗰个。 因为有熏，因为有思，所以我们就能够令那所缘很清楚，分别我们喜欢，我们不喜欢。 因为有沉有滞，所以我们的领立就会清楚喜欢和不喜欢。 如心的定里面，那已经不需要熏不需要思，因为心练习不断的留在一个境界，所以不需要再熏不需要再思。不过在每天的生活中，我们都是靠着意熏思才能够分别所有的所言很清楚，反应依照我们喜欢不喜欢，要不要等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年。 在深深的禅定里面呢，就没有沉没有滞，就没有那个作意，但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有作意。 那依照大乘起行论，那佛就没有念。 依照大乘起信论，佛就没有念。 我们没有念的时候，我们就跟佛陀的境界可以顺。 我们在没有念的时候，就跟佛陀的境界。 大乘起信论，我们等一下要讲那些道理，说明非常清楚。所以，这个论文的影响在汉传佛教特别深。 大乘起信论就讲得好清楚，所以这个论呢在汉传佛教里面好清楚咁样讲出嚟。 不管我们是属于什么派，以前的中国的大德都有研究这个大乘起信论。 无论系咩流派，以前中国嘅大德都有研究大乘起信论。 天台宗、禅宗、净土、华严，那些大德都有研究，都有用那些道理。 中国的大德，无论是天台、华严、净土，都有研究这个大乘起信论。 所以，那些道理非常宝贵。 那些道理很宝贵。 那我们就继续讲，马哈扬有法有意，意，叫做意识的意，也叫做所缘，也叫意。 我哋讲有法有意，就系所缘。 梵文就是阿达，有很多种意思，最重要的意思就是，就是意识，meaning， 就是所缘。 梵文有很多种意思的，最重要的意思就是那个意识所缘。 学语言对佛教的了解很有用。 学语言。 语言。 语言对学佛法很有用。 梵文 所言叫做阿兰巴那， 梵文所言叫做阿亚巴那， 阿兰巴那， 阿兰巴亚， 兰，这个根叫做瓜，我们瓜心在什么对象呢？叫做对象，如果没有瓜心，那不是对象。 跟就系个卦，卦就系个对象。 这个道理很深。 道理好深。 梵文每个字，如果是本来是梵文的字，有它的根，好像中国字都有它的，也有它的根，对不对？ 梵文嘅字有佢哋嘅根，好似中国字咁。 所以从根，我们可以推理以前的人的思想。 从呢个根，我哋可以推理到以前人嘅思想。 这是中文跟梵文的大的好处。 呢个系中文同梵文大嘅好处。 就是古文，现在的白话已经没有。 佢而家嘅白话就冇。 特别简单的字就已经看不出来，很清楚。 简单嘅字唔能够好清楚睇出嚟。 好像你写爱用简单的中国字，那感觉不一样，对不对？所以， 长老讲爱，如果系简体字，睇唔出，因为简体字爱冇心噶嘛。 不过还是一些意思用中文特别清楚。 因为喺中文个字里边咧，可以清楚咁了解佢嘅意思。 比方说，正念的念， 正念嘅念。 说明那个念特别清楚， 说明呢个念好清楚， 有心，就是现在下面有心，那就是念， 系上面系一个金，即系现在下边系心，咁就即系念， 非常清楚。 好清楚。 翻译成mindfulness 也不错，不过没有这种感觉，对不对？ 翻译成 mindfulness 都好清楚，但系就冇中文字念嗰个感觉。 那有法有依，法跟依其实意思很相似， 有法有义，好相似。 这个《大乘起信论》有两种翻译， 大乘起信论有两种翻译， 一个是真谛，我所用的是真谛， 一个系真谛。 也是一个是悉达那多，悉达那多，他翻译那个八十卷华严经的一位大，印度来的大法师。 另一个系印度一位法师，叫做实差难陀，系，但系长老会用真谛法师嘅。 宣章也没有翻译，他是用西沙人多用拼音。 玄奘法师都冇翻译，佢都系用实差难陀嗰个翻译。 西沙人多就是，什么意思？很简单，就是，喜学，欢喜学。 实差难陀嘅意思就系欢喜学。 如果你们欢喜学，你们就变成也变成西沙人多。 如果大家欢喜学咧，亦都系变成实差难陀。 不过你们没有从印度来，唐朝的时候，翻译一些很重要的经典，不过还是叫西沙人多。 但大家冇从印度嚟，喺唐朝嘅时候翻译好重要嘅经典。 所以名称不要太相信，这是唯识的入门。 呢个系唯识嘅入门。 我们因为相信我们那个是那些名称，相信我们的概念，所以相信我们的分别，所以我们看不到，我们都是在主观的世界，不是在事实。 所以是不会不会平等。 因为我哋喺主观嘅世界，我哋睇唔到嗰个实相，所以就唔平等。 理是都不会平等，因为我们都在我们的世界。 因为我哋喺自己嘅世界，所以冇平等。 佛的心好像镜子，好像虚空，所以都平平等等。 佛嘅心就好似镜，好似虚空，所以就平平等等。 他不需要特别注意， 唔需要特别注意， 就知道了。 就如实反映就知道。 这是他的不可思议的境界。 呢个系佛不可思议嘅境界。 其实这是我们的心，不过我们不相信。 其实系我哋嘅心，但系我哋唔相信。 所以大乘起信论， 所以大乘起信论。 大乘那，大乘有法有依，那这个法跟依很相似，因为都是空。 大乘有法有义，佢哋好相似，因为都系空。 所以，我们的作者说明，所言法者，所讲，说，那个法的意思，就是，为众生性， 法嘅意思，法嘅意思就系为众生心，众生嘅心。 那我们是今天没有送，可能未来可以送，大家知道《般若波罗蜜心经》。 可以种，我们有。 那我们的心本来的心就是不明不相，这是我们的本来的心。 我哋本嚟嘅心系不明。 你没有念，那你就可以了解那个本来的心。 如果没有念，就可以了解本嚟嘅心。 那个本来的心叫做真心。 本嚟嘅心叫做真心。 现在我们所分别的心， 心， 就是方便了解它，就是方便来了解我们的真心。 方便了解佢，就方便了解我哋嘅真心。 所以，依照无著菩萨、是阿毗达摩论等等，写止就是写就是令那进入。 无著菩萨喺阿毗达摩论里边要了解领纳嗰个真如。 因为，在止的时候，如果我们深入这个修行，我们不需要想什么。 深入修行嘅时候，我哋唔使谂乜嘢嘢。 有两种禅，有个说言禅，就是智慧，然后有智慧禅，智慧禅不需要什么说言，还是禅。 所缘禅，智慧禅。 好像现在你们是学用说言，如果能够把握这个方法，那可以放下所缘，定在空的心。 如果了解个方法，就可以放下所缘，了定入喺空里边。 如果没有经过这种磨练的，那就做不到。 如果冇经过呢种磨练，就做唔到。 所以先要调心稳定，再能够不需要境界就直接可以定空的心。 要调心稳定，唔需要呢个境界。 这是大乘起信论所教的方法。 大乘起信论所教嘅方法， 就是先 如是分别，然后就超越分别。 就系如实分别，超越分别， 其实也是佛教的意思。 亦系佛教嘅意思。 了解佛法，要学如是分别，有如是分别就可以学不分别。 了解佛法就要如实分别，超越咗就可以学习冇呢个分别。 那，需要重大心空，才能够放下法，放下依。那个释迦牟尼佛他就翻译这个依为有法，就是大圣有法跟有法，他这样翻译。 要通达心空就可以放下，实差难陀就有一个。 其实他们很相似，因为，不念的时候，你就处理法，你也处理依，所以你处理法，你也处理有法， 出离法就系出离义，出离义又出离有法。 这是不容易了解，所以，真的心叫做心，还是叫做不心无心？禅宗都是用这个方便，心就是有还是心就是无，没有什么意思，因为真的心本来的心就是超越所有的分别。 呢、这个唔容易了解，究竟系心有心定系无心呢？就系、是、好似禅宗所讲，呢、这个因为佢系超越咗呢个境界。 你们研究一点禅宗，有很多这种公案，话都来让你了解那些道理。 了解禅宗就有好多公案同埋话头，等你了解呢个道理。 法有法，中医都要放下。 有法，终于都系要放下。 那，没有法。我们学一点中国哲学呢，真的法，那就没有名，没有相。 我哋如果学一啲中国哲学，真正嘅法冇名冇相， 那再会变成禅法。 咁就变成咗禅法。 其实中国哲学也有这个道理。 其实中国哲学都有一个道理。 那。法就是我们的心，我们是众生，所以我们有法。 法就系我哋嘅心，我哋系众生，所以有法。 了解心就是了解法。 了解心就了解法。 石头不会了解心，所以它没有法。 石头唔了解心，所以佢冇法。 众生有心，所以他们有法。 众生有心，所以有法。 这个法。梵文叫做 Dharma， 呢个法。 Dharma 就是 hold 的意思，持，也是 ma 就是 measure，hold and measure。 梵文呢个法咧就系 Dharma。Dharma，Dharma， Dharma 是巴利文，Dharma， Dharma， 就是持， 执， 执，那，我们都是在法里面，因为法，就是它把握我们，它就 measure 我们，对不对？ 我哋都喺个法里边。 不过，我们有无明，所以我们看不到很清楚。 因为我哋有无明，所以唔能够睇得好清楚。 所以，我们的不善法也是法，我们的善法也是法，都是法。你离不开法，因为离不开心。 我哋不善嘅法，亦都系法；善嘅法，都系法。因为呢个法离不开心， 无明也是法，明也是法。 无明亦系法，明亦都系法。 因为我们的境界都是 观呆的，没有一个境界，一个分别，不是观呆的。 我哋嘅境界都系观待嘅。 那现在他是说明色性什么性，就是没有明没有相的心，它舍，一切是见法，出世见法，你可以引出来，就比较方便。 喺瑜伽师地里边咧，就讲个心咧，就系摄一切世间法同埋出世间法，摄就系摄持个摄。 就是轮回跟涅槃，就是世间法，出世法。刚才我们讲过四圣谛，有，一定要了解世间谛，才能够了解出世谛，他们也是互相的，是没有。出世谛如果没有世间谛，没有世间谛如果没有出世谛， 因为要了解世间法同出世间法，就系、是、世间谛同埋出世间谛。要了解出世间谛，亦都要了解世间谛。 所以这个心就是包括在里面有轮回，包括在里面有涅槃。包括在里面有所有的分别，没有例外。 心包括里边嘅轮回、涅槃，没有例外。 所以，需要心才能够，现实马哈亚那。 咁我哋喺依个心而显示依个摩诃显义，摩诃显义就系个马哈亚。 很有意思，不容易了解，所以需要心了解心，需要轮回了解涅槃，需要涅槃了解轮回。 所以要了解涅槃，了解轮回， 需要众生了解佛。 需要众生了解佛， 需要众生了解法。 需要众生了解法。 虽然有分别，其实本来是一个意思。 虽然有分别，但本来是一个意思。 那这样了解对修行有没有帮助？ 咁样了解对修行有冇帮助呢？ 很有帮助。 有帮助。 所以这种了解也。我们是用来了解我们的心的过程。 我哋呢种过程系了解我哋心嘅一个过程。 我们的心的过程就是在空里面。 我哋了解心嘅过程，我哋嘅心就喺苦 在 里 空里面有生、有住、有依、有灭。 有生住而灭。 那你们有学过？修行就是从灭开始，不是从生开始。生就是佛，生之前只有佛了解生。 我哋修行从灭开始，唔系从生开始，佛先系了解生。 我们不了解生，所以我们要从灭开始。 由于我哋唔了解生，所以由灭开始。 了解灭就可以了解一，一就是变化， 了解灭就可以了解义， 变化就 义 是 就系变化， 分别， 义就系变化同分别。 了解变化，了解分别，了解一，那才能够了解住， 了解变化，了解生灭，了解义，即系变义个义，咁先至能够了解住。 了解一就是变化，可以了解住，了解住就可以渐渐到神。 了解到义，我们就了解到住，了解到住就渐渐了解生。 通达心就是通达心， 通达生就是通达心， 通达心就是了解全部， 通达到心就是了解全部， 了解全部就是放下全部， 了解全部就是放下全部， 放下全部就是放下法放下义， 了解全部就是放下法放下义。 那今天我们讲过大概到这里为止，现在有哪些问题可以讨论一些？ 昨天到第八，对，从这里， 从八开始。那今天很吉祥，那我们要从八到十五，十五也特别写中医，大家知道十五就是核心，对不对？ 好，而家系答问环节，咁就系大家提出嘅由第八题到第十五题，咁讲到话八咧，喺中国嚟讲意头好好，十五都好好。 我在学中医，不过我是小娃娃。 讲到话佢都学紧中医， 不过还是知道五就是在中殿，上面有什么？上面有一。下面有九，那这样九五一变成十五，同样的道理，二八，对不对？七三，这样我们转，哇，中医不简单。 准老讲中医，一五八，一五九，然后二八。 不要讲太多，不然。那个大圣其实弄不下面， 长老话唔讲咁多啦，唔系唔同大圣起信论相应。 那今生平人和智障， 第八， 而法埋是指什么？我已经有说明，四无量心要先看什么参考资料。那如果是学。声闻道，那最好的说明就是清净道论。清净道论对四无量心，说明非常详细。 那个题目咧就讲两法物系指什么？咁头先长老已经讲咗啦。然后四无量心咧要睇乜嘢参考资料咧？咁长老就话睇清净道论。 如果用大乘佛教呢，可能最有很多，不过最好的可能就是马哈亚那苏德兰噶大乘经专研论。 咁长老话经典就好多嘅，如果四无量心可以睇大乘庄严论， 大智度论也很好， 大智度论亦都好好， 还有别的。比方说我已经有提到我自己很喜欢那个慧远法师，那个京都的慧远的那个大乘庄严论， 长老也都很喜欢慧远法师的大乘庄严论，大乘庄严论， 庄严论，庄严意思的意 是应该是大乘庄严论另一本来的。 你们要学京都的慧远，很有贡献， 我们学 智慧， 我们学净土慧远法师很有智慧， 他也可能也有研究大乘起信论， 慧远法师也都有研究大乘起信论。 好，那现在第九，今生病人和智障可以长修吗？今生病有很多种，面对佛我们都有今生病。 这一题就是精神病人和智障可不可以禅修，那长老说精神病有很多种，其实面对佛我们都是有精神病， 就是有一点精神病就不一样， 有一些精神病是不一样， 所以要看是哪一个精神病， 要看有哪一种精神病， 如果还能够能够专注心就可以，如果没有办法专注心很难， 如果能够专注就都还可以。 我在加拿大的时候很多年以前，他们带我去那个精神病的医院， 长老在加拿大的时候，有人带长老去精神病院。 那些信徒他们要求我教他们什么法， 要长老教他们法。 然后我在另外一个经验，我在秘鲁的时候，我是在利马大学有讲一点点，所以他们带我去一个 drug addict 怎么说？ 戒毒。 戒毒。 长老在秘鲁的时候，大学有讲一啲啲，所以他哋又带他去个戒毒中心。 治疗他们，所以我有做两种经验。 他有两种经验。 其实，我觉得可以。如果能够专注心，一定可以教他们。 如果可以专注到心，都可以教他们。 而且那个时候我在加拿大的时候，我就是那些蒙古人，怎么说？就是蒙古人是他们。蒙古症， 蒙古症是加拿大是一种症， 中文是 一种症状。 他就是，不过我有告诉他们，其实我也现在有讲，如果你们可以了解我们。没有精神病的人，不一定比你们好。如果我们了解苦，那就是我们的福气。不过来了解苦，还是要专注心。 他说跟啲病人讲，其实冇精神病唔一定比你哋好好多，因为要。如果了解到苦， 阿汉经里面有，就是一个罗汉，他说明不是佛教的，是罗汉教的，Gavampati罗汉，他说，我有听佛讲，如果你了解苦体，你就了解是身体，你就了解苦的因。你了解苦的灭，你了解中道，全部都在苦地里面。 在《阿含经》里面有位罗汉，他说如果你了解苦，了解苦地， 来了解苦需要专注心，如果能够专注心，那精神病也会变成我们的好处。 了解苦，但如果有个专注心，就好像我们这样了解到那个好处。 以前你们没有学那个俄罗斯文学，我以前有学一点俄罗斯文学，有一些故事，怎么那个有慈悲的医生， 在俄罗斯文学里面，长老说有一位慈悲的医生， 他就入那个精神病人的医院， 他就入精神病人的医院， 因为他有慈悲， 因为他慈悲， 那普通的人他们不了解， 普通嘅人唔了解。 所以那些官们子，他就像他也有法官，他也有法风哈。 佢向他发疯， 向他发疯。 佢话嗰啲人同佢发癫， 所以他们也把他关起来， 将佢关起嚟系。 因为他一直要办满那些精神病，就是切霍夫，就是150年以前的故事哈。 依个系150年前嘅故事。 那其实他是最清楚的人，不过人家讲他像他有发疯，不过他就是最清楚的人。 啲人都以为佢系发癫，但其实佢系有慈悲心，佢系好清楚嘅人。 所以你要帮忙精神病的人，你也要了解他们的心。 精神病的人也要了解他们的心，慢慢了解他们的心。 了解他们的心，你要跟他们在一起。 了解他们的心。 你没有办法了解。 了解他们的心，就要跟他们一起，如果不是没办法了解。 你跟他们在一起，你要跟他们沟通。 跟他们一起，要跟他们沟通。 你要跟他们沟通，你要跟他们相应，对不对？ 如果要跟他们沟通，就要跟他们相应。 那这就是佛陀的伟大。 这个就是佛陀的伟大。 他能够跟一切众生相应，因为他有慈，他有悲，无量。 因为佛陀他能够跟一切众生相应，因为他的慈和他的悲是无量。 那个切霍夫就是俄罗斯的大文学家，他虽然应该没有学佛法，他也了解这个道理。 这个俄罗斯的大文学家，虽然他没学佛法，但他也了解这个道理。 所以慈悲， 所以慈悲。 慧远法师也有，论述菩萨有这个道理，就是真见。 慧远法师、论述菩萨都有这个道理。 真见就是，你从菩萨的角度来看，你到处能够随缘。 正见就是从菩萨的角度看，到处都能够随缘。 来，能够这样做，你就要知道怎么专注心。 如果能够这样做，你就知道个专注心。 那普通的人常常不了解这个道理。 普通的人就常常不了解这个道理， 因为他们无法用大慈大悲， 因为无法用大慈大悲。 那大乘起信论就是提醒我们怎么用大慈大悲面对所有的情况，所有的因缘。 大乘起信论就是教我们用大慈大悲来面对所有的因缘， 很宝贵， 很宝贵。 大慈大悲就是菩萨， 大慈大悲 的真见。 大慈大悲就是菩萨，就是菩萨的正见。 菩萨的正见不容易了解， 菩萨的正见不容易了解， 所以很多误会， 所以很多误会。 大菩萨他的行为有的时候会很奇奇怪怪的， 大菩萨有时的行为会奇奇怪怪。 不过我们普通的众生不容易了解， 但普通的众生不容易了解。 所以佛，像地藏菩萨出现在不动扬的境界，来度无量无量众生。 所以佛就让地藏菩萨在不同的境界来度无量的众生。 OK， 还有，如果可以，哪一种常修比较好？那就是四无量心。 如果可以，哪种禅修比较好？就是四无量心。 大慈大悲就是正见， 大慈大悲就是正见。 有大慈大悲就可以学随缘， 有大慈大悲就真正可以学到随缘。 我们普通的众生 很难学，不过这是最好的学问。 普通的众生是很难学，但是这个是最好的学问。 如果不行，他们该怎么办？ 那如果不行，他们应该怎么办呢？ 那要用方便、嗯、 要用方便。 那比方说在迷路，我是教那些 drug addict、嗯、 譬如长老在秘鲁，他就是、戒毒所教那些人 drug addict 比较容易教他们、嗯、那些蒙古人没有那么容易、嗯、 吸毒的人比较容易教，另一种病是蒙古症的比较难教。 我怎么用什么方便教他们？ 那长老用什么方便教他们呢？ 我让他们接触什么他们就能够专注心的东西、嗯、 让他接触能够使他们专注的东西。 如果他们比方说喜欢花、 嗯、譬如说喜欢画画， 喜欢音乐， 喜欢音乐， 还是喜欢、唱歌、嗯、就他们可以自然专注心、 嗯，或者他喜欢唱歌，那自然他就有个专注心。 如果他们能够专注心、嗯、是因为他们接触他们的境界、用定、 嗯、因为如果他有专注心，他接触他们的境界就有定， 所以他们可以忘记自己的妄念、嗯、 所以他会忘记自己的妄念。 那些 drug addicts 他们都是在妄念里面，不是在事实，完全忘记了事实。 吸毒的人他在妄念里面，他完全忘记了个事实。 所以你接触他们这是什么，你这边有什么东西，你他们就开始有感觉，有感觉他们就可以离开自己的妄念。 你让他接触到那里，他有了个感觉，他就会慢慢离开了他的妄念。 这样他们慢慢可以学专注心， 那就可以慢慢学专注心。 这个在捷克应该香港也是这样，天主教他们常常有神父，有那些女神父教他们缝衣服、嗯、教他们画画，教他们很多，这是很有效果、 嗯、在其他在香港都是有些神女的神父就会教他们， 还是画地，还是接木头， 教他们缝印画地。 如果能够专注心，那他们就可以离开他们的妄想、 嗯、有专注心就可以离开他们的妄想。 那你要鼓励他们，他们说能够专注心的事情、 嗯、鼓励他们能够专注的事情， 这样渐渐他们会改变， 那渐渐他们就会有改变。第四题， 道言法师吉祥，这是问题还是 问题来的，他开始讲一讲、 oh, OK，请问，明白佛教义理，但应用不来，应如何办？嗯， 请问，如果明白佛教的义理，但是应用不到，那应该怎么办呢？ 请问如何增加心力、嗯、 请问如何增加心力、 嗯、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很重要的问题、 有两个方法， 有两个方法， 止观、嗯、 止观、 观还是最重要的， 观是最重要的。 心的心就是过程、嗯、我是用心在大善起心动的道理、 啊、心就是个过程、 嗯、心的过程就是有生、 嗯、心的过程就是有生， 有生所以念出来，对不对？ 念出来、 嗯、好像你用石头、嗯、头在西宫上面、嗯、 好似系投个石头喺虚空度。 那它有因，所以它动，对不对？ 佢有 如 因， 果 所 没 以有。 有因，那它就不动，石头不动。不过因为有因，你偷它玩虚空，所以它就往飞往上面。如果没有因，那就没有力量，对不对？ 因为有个因，佢有个力量投向虚空。 它往上面的时候，它的力量结束了，所以它好像一刹那它会住，对不对？落下之前就会住一个小小的刹那， 佢往上有好快一个刹那，然后佢就往下 所 跌。 以有生有住就有意，就它回来了。 有生有住有意，啊有生有意，生住意灭， 从生到灭， 从生到灭。 来，从生到灭要一刹那要住，不然不会还到灭。 从生到灭嗰一刹那系有住， 那生需要因缘，没 生 有 需要 因 因 缘 缘。 的那就没有生，对不对？ 生需要因缘，如果冇因缘就冇生。 那你用心，你就是用分别，你就是用因缘来分别，对不对？ 有生就系用因缘嚟分别。 如果心有力量，那你的所缘很清楚；如果心没有力量，那所缘模糊。 如果心有力量，所缘就会好清晰；如果心冇力量，所缘就会模糊。 因为所缘很清楚，你的心就继续用力量。如果所缘不清楚呢，心呢就它的力量不明显，对不对？ 如果所缘清楚，佢个力就会明显。 那现在你们是学呼吸，对不对？ 而家我哋学呼吸。 那你的心的力量就是靠你的所缘有没有清楚，心所缘不清楚，那就是心没有力量；所缘清楚，就是心有力量。 我哋个所缘要清晰，我哋个心就有力量。如果所缘模糊，我哋个心就冇力量。 佛罗汉练习不断的留在明显的所缘。 罗汉就系连续不断咁喺清晰嘅所缘里边。 罗汉还是依照大乘佛教的论点，这也是方便而已，不要太相信。 罗汉亦系依照大乘嘅论点，不过呢个都系方便。 还是靠正确的分辨。 或者佢系靠正确嘅分别。 那佛已经大菩萨已经超越所有的分别，所以他超越法跟依。 佛菩萨就系超越所有嘅分别，所以佢超越到法同意。 这只是说明道理，不要太相信。因为没有道理，那就没有法。 呢个系个道理，但亦都唔好太信，因为冇道理就冇法。 不是说罗汉就只想自己，就只想分别。其实这就是说明一些道理，不一定每个罗汉就是这样。 唔一定每个罗汉就想自己想分别，佢只系讲一个道理，唔系每一个罗汉都系咁样。 罗汉其实很自在， 罗汉其实好自在。 这是常常大乘佛教的误会，因为罗汉的修行已经有一点模糊，所以他们相信罗汉只是想自己。不过罗汉没有自己。 呢个系可能有一种误会，因为佢哋觉得修行有啲模糊，以为佢就系想自己。 不过，还是有那些道理，还是有，因为我们的修行是靠我们的目标。 但个道理都系有，因为我哋嘅修行系靠我哋嘅目标。 如果我们的目标只是 解脱自己，那我们的行为不一样。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度众生，那我们的行为也会不一样。 如果我哋嘅目标就系自己解脱，咁个行为就会唔一样。但如果我哋目标系解脱，为众生一齐解脱，个目标就会唔同。 不过不是说每一个罗汉只想解脱自己，其实这个道理也太简单。 唔系话每个罗汉只系想解脱自己，如果咁嘅道理就太简单。 所以要研究大乘起信论，就了解这个意思。发，一，也只是方便而已。 所以要了解大乘起信论，也系了解呢个意思，法同意都系一个方便。 你超越法，超越一，那你就变成佛。 超越法，超越意，就系变成佛。 只是说明不一样，因为有不同样的修行人。 说明唔一样，因为有不一样嘅修行人。 佛入涅槃以后，那很多出家人就是只是想自己，不管社会，所以变成那些分别。 因为佛入灭后，有啲出家人佢系想住自己，所以变到有个分别。 不过佛在的时候，那些分别都没有了。 佛 佛 在。 就是教依照我们的能力，理解法。 佛在嘅时候，佛系依照我哋嘅能力嚟了解法。 其实法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样的看法， 法里边有好多唔同嘅睇法。 不要靠分别，要靠智慧。 唔好靠分别，靠智慧。 这是皈依，要不要皈依舍，要皈依智慧。 唔好归于色，归于智慧。 舍就是变我们， 色就。 智就是不会变我们。 色就变成我哋，智慧就唔会变成我哋。 没有错。所以你了解智，你就了解不智不得；你没有智，那你就不了解不智不得。了解智就是了解无明，了解无明就是了解明。那些道理非常重要。 有咗智慧就能够了解明。呢、这个道理好 OK， 紧要。 那些道理不容易吸收，所以是调整学佛法要发智慧，不是说罗汉没有这种智慧。 道理唔容易明白，但唔系话罗汉就冇嗰个智慧。 所以增加心力就是留在跟法相应的清楚的境界， 增 就 加， 是增加新的力量。 增加心力就系同法相应嘅智慧，而增加心嘅力量。 因为我们普通的人多半时间在模糊的境界，所以我们的智慧的光明没有那么明显。 我哋多半人都喺模糊嘅境界里边，所以智慧嘅光明就冇咁明显。 OK，听过有师兄说，佛陀亲口说的只有阿含经，而阿含经没有教人要成佛，只教人要解脱，而成佛只是佛涅槃后，佛教经过很多洗礼，慢慢加入儒教、道教思想，所以成了大乘。大乘要成佛来帮助众生。很长，哪里？实际上，佛没有在阿含经中说过。要我们成佛，只要我们解脱， 请问是真这样吗？ 听过有师兄讲佛陀亲口讲的只有阿含经，而阿含经是没有教人成佛，只是教人要解脱，而成佛只是佛涅槃后。佛教经过很多洗礼，慢慢加入儒家道家思想，所以成了大乘。大乘要成佛来帮众生，实际上佛没有在阿含经中讲过我们要成佛，只要我们解脱，请问是这样吗？ 那了解佛法一定要了解怎么成佛，怎么成罗汉。如果只了解怎么成罗汉，那我们的佛学不是完全。如果只有知道了解怎么成佛，我们的佛学也不是圆满。 了解佛就要知道怎样去成佛，如果只是了解怎样成罗汉，那我们的佛学不能够圆满。 佛学不圆满，那就很容易误会佛法。 如果佛学不圆满，就会误会了佛法。 很多人误会佛法，因为他们没有研究阿含经，还是那些大乘佛教的法师没有就是那些南传法师没有研究大乘佛教。 有误会是有部分南传法师没有研究一个大乘的佛教。 那在阿含经里面，在跟阿含经有关系的三藏经里面，怎么成佛，就是哪里能够找到？在那个本身故事里面，在那些跟本身故事有关系的注解， 在阿含经里面那些与本身故事有关的故事，就会讲去怎样去成佛。 那个南传佛教有一位法护法师， 南传佛教有一位法护法师， 他有编《Charitapitaka》，《Charitapitaka》就是《信威章》，我不知道怎么翻译更好。那他其实他说明菩萨的修行是靠一切是地论菩萨地，一切是地论菩萨地，也在南传佛教有影响。不，以前那个大乘佛教、小乘佛教没有分那么清楚。 在瑜伽师地论的菩萨地有讲解。 你们看发现宣章，他们说明那些研究大乘佛教、研究阿含经，他们住在一起，他们一起讨论。 圆藏法师的时候，大乘经典、阿含经，他们一起住在一起，有讨论过。 后来就那个分别变成越来越明显，本来不是很明显。 本来不是很明显，是之后的分别才越来越明显。 为刚才我有提到，为汉传佛教鸠摩罗什是最重要的人物。 在汉传佛教，鸠摩罗什法师是很重要的。 他是配合那个阿含经的道理跟跟大乘佛教的道理很自在。 他能够配合阿含经的道理和大乘佛教的道理很自在。 其实论述跟无著菩萨，特别论述他那个他的中观颂，他是引了那个阿含经，不是引了大乘佛教的经典。 论述菩萨，他在个中观度，他是引阿含经， 说明中观，他是靠那个苏达尼巴达，就是经基，不是靠什么大乘佛教的论点。 他的中观里面就不是靠大乘佛教的论点。 所以以前的大德他们都很熟悉阿含经，靠阿含经的所有的论点啊，一切有部，经部他们很熟悉，他们也很熟悉般若波罗蜜经。 以前嘅大德佢亦都好熟悉《阿含经》一切有部，咁亦都好熟悉《般若波罗蜜经 所以，那些大乘佛教特别为是中观所教的道理，在《阿含经》里面也可以找到，只是没有说明。 》。大乘佛教中观唯识嘅道理喺《阿含经》里边都可以揾到。 连《阿含经》也有观佛，就是观法；观法就是观佛，也有这个道理，只是没有说明啊。 《阿含经》里边亦都有观法同观。 怎么加深了解空？空也是没有空，那就没有佛教。不过，说明又不一样。 点样加深了解空？冇空亦都冇个佛教，点样可以说明呢？ 其实连南传佛教，你们研究清净道论，缘起就是空，空就是缘起，他们也可以了解。南传佛教也有， 南传佛教《阿含经》都有研究空， 缘起 缘 是 起 空， 空， 空就是缘起。 缘起就系空，空就系缘起。 那，这是大乘佛教所教的最重要的道理，《阿含经》里面也有。 大乘佛教讲最重要嘅道理喺《阿含经》里边都有， 只是说明会不一样。 只系说明唔一样。 那些分别都是靠说明。 嗰啲分别都系靠说明。 说明，是一个过程。 说明系一个过程。 本来的说明不一样，后来的说明不一样。本来的说明不一定是本来的说明，后来的说明不一定是后来的说明。我们不知道。 本嚟嘅说明唔一定系本嚟嘅说明，后嚟嘅说明唔一定系后嚟嘅说明，我哋唔知道。 现在的研究，他们渐渐就开始知道，不一定那个南传佛教是原始佛教，不一定那个汉传佛教是后来的佛教。 而家研究咧，唔一定系南传佛教就系原始嘅佛教，大乘佛教就后嚟嘅佛教。 佛法本来就是没有写，没有字，只是 佛法本嚟系冇文字嘅。 佛如涅槃，500年以后就变异，一方面一些早期的般若波罗蜜经跟那些阿含经。 佛入灭涅槃后500年先开始有《阿含经》写嘅，同埋《般若波罗蜜经 我们其实不知道哪一个从医院可以猜，比较早期，不过其实很难猜。 》。我哋都系喺一啲里边估计，但其实系好难估计嘅。 从医院猜呢，可能经济苏丹尼巴达就是最早期的，因为那个医院就是用那个维多的文法，不简单，不简单。经济哈，苏丹尼巴达，你 知 那 道？ 个是什么？ 我是用简单的哈，经济， 经杂，经杂， 经杂，了解，经杂，OK。 是从以前的经集里面了解。 龙树菩萨也是印那个经章。 嗯，龙树菩萨都在经集。 无著菩萨多半时间也是用阿含经来说明一些大乘佛教的道理。 无著菩萨亦都是引用阿含经来讲大乘佛教的道理。 早期那些分别没有那么清楚， 早期的分别没那么清楚， 这是后来在他们有倾向分别越来越清楚，那个小乘佛法、大乘佛法，连早期没有提到什么小乘佛法，没有这种，没有提到这种小乘佛法。 系早期其实冇提到大乘佛法、小乘佛法。 依照我所知道，只有那个妙法莲华经有提到那个小乘跟大乘，这是可能最早期。 妙法莲华经有提到大乘同小乘，估计是最早提到。 以前就没有那些。 以前是没有提到。 那我自己喜欢汉传佛教，因为汉传佛教从早期就是要放都在一起，佛法其实是一个佛法。 长老比较喜欢汉传佛教，因为早期的时候就已经放在一起， 只是要用方便下手， 只是用方便下手。 如果是特别重视分别，那就阿含经是。 如果特别重视分别，咁阿含经是最好的。 分别也是非常重要的。 分别都是很重要。 如果特别重视无分别，那就大乘佛教很好。不过大乘佛教也不能够避免分别。 如果是无分别，咁大乘佛教比较好，但大乘佛教佢亦都唔能够避免个分别。 所以分别跟无分别要知道怎么合起来。 所以分别同无分别要知道点样合起嚟。 那这样变成真的佛法的意思。 咁就系真嘅佛法嘅意思。 了解佛法也需要分别，也需要无分别，两个都需要。 了解佛法要需要分别，亦都需要无分别，两个都需要。 不要做太复杂， 所以不要太复杂。 学者就是有这个倾向，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不同样的分别。 学者就越来越复杂，有时做一种分别。 不过来了解佛法不一定需要那么详细的分别。 了解佛法不需要那么详细的分别。 不过对知识分子很有用，因为知识分子就是靠分别。 但对于知识分子就比较有用，因为知识分子靠分别。 没有分别那就没有知识分子。 没有分别就没有知识分子。 本来就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本来是这样， 知识分子就影响社会， 但知识分子影响社会。 佛教在汉地有影响，因为知识分子就开始用功学佛法，就是他们觉得是很妙妙玄，对不对？ 在漢地佛教開始興盛，因為知識分子喜歡什麼？ 比道教還妙玄。 哦，比道教更玄妙。 所以老百姓就也可以接受，因為那些知識分子他們很贊成。 所以老百姓都接受，因為知識分子很贊成。 那些知識分子還是繼續研究儒教，继续研究道教。 知识分子就继续研究道教，研究。 所以 瑜伽。 中国能够接受佛法没有什么冲突。 所以中国能够接受佛法，冇冲突。OK，那今天讲到第十一题。 第十一，十一，时间过了， 过了45分钟， 无所谓， 无所谓。 在分别里面有无分别，再无分那明天继续。 好，心经明天再练呢。心经跟那个 明天。 明天。 还是后天，是还是大后天。 好， OK。 好，咁大众起立，跟随长老向佛三问讯。